Hello，各位同学，晚上好，听得到我的声音吗？那我们今天开讲喽。那个，谢谢大家，长假期继续上课。那个维摩诘经啊，我上课前还在看，我说，哎，好像5月多开始上课的吧？那时候在封城，封到一半如火如荼。哇，我一看到现在已经上了小半年了，就上了小半年，那个主角还没出来，我们可能还要再上个大概1、2个月，那个维摩诘居士才会出场了，所以大家还是要给点耐心，因为有同学在问说，到底要什么时候维摩诘才会出来？我一看，哇，这个还要一阵子啊。这个不过这个越后面呢越精彩啊，这内容。我们今天呢继续讲弟子品，弟子品一共有10个故事，我们上次讲到了第7个故事啊，讲到那个谁呀、啊？阿那律啊，那个。阿那律尊者，他是盲人啊，但是他有天眼，那么天眼可以看到这个一个整个佛的教化的世界啊，3000大千世界。后来就有同学 offline 问我说，那五眼呐、啊，我因为上课是不是提到五眼啊，这可不可以再讲一次啊？那个《金刚经》因为没上过，新同学18品没上过。我再稍微把五眼讲一下，其实也很，为什么要把这五眼再讲一下？因为第8品的故事，啊，不，第八个故事里面也有提到五眼，所以我们呢、啊、就再复习一下。如果大家没有念过《金刚经》啊，你们可以去翻一下第18章的经文，就是说佛啊有五眼，那个章节其实很深，但是我们不用讲那个法义，我们只把五眼稍微再解释一下。第一个啊是肉眼，肉眼呢很容易，肉眼就是我们一般普罗大众，你也有，我也有，我们大家都有这个肉眼啊，这个就不需要太多的解释。那么肉眼呢，也另外啊，还有说你看什么眼什么眼，你也不要用，当你看经文呢、啊，你看到见到的看见的见这个字啊，你不要一定把它解释成就是用我们眼睛去看到，有的时候啊，其实也是一种知见。啊，比如说肉眼呐、啊，就是凡夫的知见哦，所以大概你要稍微有能够去对应一下。那么再来呢是天眼啊，这个就是阿那律尊者这边有的天眼。天眼啊，一般来讲啊，是有2种，一种啊是有些人怎么我再解释一下，天眼啊就是比肉眼要看的稍微再多一点啊。天眼啊，开天眼的大家都听过，有些是这个说要去看什么算命的啊，看什么什么高人啊，有天眼。也就是说呢，他除了看到人啊这个肉眼所看到的东西，他还可以多看到一些，有的是看到预知未来啊，有的是看到过去，那么有的呢是看到又看到鬼啊，看到神啊，看到一些有的没的啊，这种东西叫做天眼。天眼呢，一般来讲有2种途径啊，就正常情况啊，就是有的是天生就有啊，所以有很多算命的，他其实眼睛是盲人哦，但他有天眼看得到过去，看得到未来，所以你就去了解，就是说这个眼睛不见得是肉眼要看到这种tangible 的东西啊，你有天眼可以看到过去、未来、神鬼这些东西啊，其实就是一种特别的知见吧。啊，那还有一种呢是修行而来。那么你修行、打坐什么的，你应该都有听过，哎，开天眼了。但是啊，开天眼啊，这个跟肉眼只是比肉眼多看到一点东西。肉眼呢，假设我们说我是个大近视眼啊，我没有戴眼镜呢，我就看到了可能。像我近视很深，我大概1公尺以外的东西我都看不清楚。那么我前面的书啊，我要是没有戴，加上老花眼，那什么也看不见啊，要灯很亮，戴眼镜才看得见啊。我可能2公尺以外真的什么都看不见。那天眼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说，哎，我们都大近视，但是他有戴眼镜啊，所以他可能可以看到1公里、2公里以外的东西，但是还是一样，也都是。比较是凡夫的知见，只是他的这个我凡夫可能是开一扇窗，他可能有一整片天空，但是呢，他还是看到了就是那一怎么讲那个漏斗那个斗室之中的一片天空，所以天眼呢、啊、没什么好的，那也没有最好啊，因为那也不是真的什么佛的知见，然后看了半看半不看，然后以为自己很厉害，所以天眼呢、啊、能不要就不要，一般通常来讲，你开了天眼呢。你都会要付一些代价哦，这个东西呢，就不要能不沾就不要去沾哦。再来呢，就是再更高一层呢，叫做慧眼。慧眼啊，就是阿罗汉，你要这个是 慧眼呢，真的是要修行啊，已经证果了。至少呢，你要证到阿罗汉呢，就是你所有很多的这个，一些世俗啊，这些烦恼啊，都断掉了啊。你修行基本上就是你要证得阿罗汉，你要出三界了啊。你就算修大乘，你要出三界了，那么这烦恼、啊、已经断掉了，多少的烦恼都断掉了。那这个时候啊，你就得到了这个慧眼啊，慧眼啊，这个阿罗汉慧眼，也就是说，你看你的这个知见啊，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视野，就是说你已经证得了偏空涅槃了，那你的知见当然是比凡夫啊，或者比天眼的这一般那种普罗大众的那个知见是清晰的，但是呢，毕竟还是一个慧眼，说慧眼是英雄，对吧？所以慧眼绝对是比肉眼、天眼要再高一个层级的啊、哦。那么再往上呢，我们讲的是法眼啊、哦，这个是法眼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是不是？我们中国人很多的成语啊，法眼，所以这个法眼一开，哇，那很厉害啊、哦，那所有的犯罪啊，这些坏人都逃不过我的法眼，所以这法眼又比慧眼要更高一层。法眼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修行境界呢？法眼啊，其实你要定义比较严格，应该不是说光菩萨有法眼哦，你要应该是已经明心见性的菩萨。什么叫明心见性？就是我们讲啊，你知道你眼前的那一根毛，那个毛是影子，而不是真的毛。那个慧眼呢，还以为那是真的毛，只是他不执着，但是他还以为那是真的毛。等到法眼的时候呢，哦、那个明心见性这些大菩萨们、哦、知道说那个其实不是真的毛，他还是看到了那个影子，但是他知道那是影子不是毛。所以这个法眼、哦、就是已经证得的这个空性、哦、真正证得空性了，我空法空，空也空，大三空，哇，进入这个状态就是能够再从空出假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说，哎，这个进入阿赖耶三细相，这个是法眼，法眼就很厉害了哦。那再往最后呢，是佛眼哦。那个佛的知见就圆正了，那就是如恒河沙般的众生哦。那么他还有恒，每一个众生还有恒河沙般的这个起心动念，那他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。这个就是佛的知见，就是这样子的厉害。其实什么叫做佛的知见，就是这边这个经文所讲的真法真天眼，其实就是佛眼。也就是说，当你没有任何的知见，你没有任何的见地，你没有任何的起心动念的时候，你看到的东西是最真实的。你那时候已经不是用眼睛看了，你是啊，这个原来的这个如来藏那个佛性显现了，来净空净虚空变法界，那个就讲的是我们如来藏佛眼。所以你在这个状态之下，你没有任何知见，就是佛的知见。所以我们说《金刚经》啊，它说斩断无明啊，斩断邪见。很多人说讲斩断无明啊，斩断这个不对的知见。其实啊，什么叫做不对的知见？任何的知见都是不对的。只要你有任何的知见，就是二元，二元就是不对。所以《金刚经》真正要斩断，是斩断你的二元。哦，斩断你的这个对于文字啊，对于名言啊，对于这个语言方面的这些执着哦，所以真正金刚经是要斩断这个，所以到最后没有知见，你没有起心动念啊、哦，到金刚经的下半开始讲，当你的心啊，你都没有起心动念的时候哦，那个时候啊，你就真正进入了这个佛的知见。你这个所有的事情啊，因为你没有起心动念什么，你就没有分别心，没有二元，没有分别心，没有我，哇，那你所看到，你的你所见到的，你所看到，你所觉知的，那就是真正的真相。那真正的真相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空无一物啊。但是不要把它想成是死寂哦，一片死寂哦。其实这个空无一物是说，真正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，但是我们的那个业力啊，会让我们经历很多的事情。就在你的业力让你在这 VR 里面，在这梦境里面，但是你却清清楚楚的知道你在梦境里面，这个非常厉害。我们大家都在梦境里面，但圣者跟凡夫的差别就是凡夫不知道他在梦境里面，小乘人也不知道他在梦境里面，只有那些明心见性的那些大菩萨们，他知道他在梦境里面，他其实已经出梦境了。 但是他为了要叫醒在这梦境里面的众生，他在外面摇你摇不醒嘛，那他只好到这个梦境里面来，啊，跟你讲，其实我们现在在如梦如幻，梦幻泡影入电，你要醒来，啊，他不但告诉你你要醒来，他还带着你一起醒来，这个就是菩萨们的智见，啊，法眼的智见，所以法眼佛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。啊，所以这样子呢就清楚了啊。所以好，第七个故事啊，我们稍微复习一下。今天讲第八个故事，第八个故事啊，其实是我很喜欢在这所有的故事里面，我觉得我蛮喜欢的一个故事，很喜欢那个故事，因为啊，他讲这个罪啊，我们犯的罪啊，罪性啊是空的。等会儿啊。我因为最近很有感觉啊，我前阵子刚好发生了一个故事啊，那么我到时候跟大家分享。我们先看看第八个故事，优婆离，大家翻到课文啊，啊，优婆离薄佛言啊，优婆离啊是也是佛的一个应该这样讲，应该是从前面啊这边开始，佛告优婆离，汝行意为摩诘问疾，佛教优婆离啊，他的这个弟子去。跟维摩诘居士去探病，带大家去探病。那这个优婆离啊，也是十大弟子啊之一。这个人持戒特别厉害，就是他呀，对于所有这个比丘的戒律啊，非常清楚啊，什么戒律啊，什么样的情况啊，什么样的戒律，什么样戒律，如果你犯了啊，你要有什么罪，要受到什么惩罚，而且他自己持戒，身体非常清净啊，这个身体持戒的功夫非常了得。啊、哦，他就叫优婆离去，但是优婆离啊，就跟佛讲说：“哎，世尊啊，我也是啊，不堪任一笔问疾啊，也不能去啊。哦”那当然说不能去，就要讲一个故事吧啊。所以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所以者和意念喜者有二比丘犯律行啊、哦，以为耻，不敢问佛，来问我言：“喂，优婆离啊，我等犯律，诚以为耻。”不敢问佛，愿解疑悔，得免思咎。啊，然后优婆夷说：“我即为其如法解说。”啊，他说啊，曾经有两个比丘啊犯了戒。那这个佛的这个僧团啊，那个比丘啊，这个戒律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啊。当然在不同的国家，比如说在印度啊，或者是在中国啊，那戒律可能都多多少少有些不同啊。但是如果你讲这个，讲到中国来啊，这个大概比丘啊，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戒律，但是大概都有200多条，至少200多条，哦，大概有记录有200多条。那比丘是和尚嘛？那比丘尼呢？尼姑更多，有300多条啊、哦！所以古时候，你看男女不平等，对女人，即使你出家了，都还不平等啊、哦。那比丘的戒律也非常严格啊。你比如说，你有杀盗淫，光是杀盗淫啊，就有很就是几个重大的戒律。如果你犯了这些戒律，你马上就逐出僧团。嗯，你说杀人不是要偿命吗？那当然佛教僧团不可能。是斩首示众啊，那是另外一回事情。那可能朝廷有朝廷的律法，但是以这个僧团来讲啊，有某一些戒律犯就是马上逐出去。他很严格，不是光这个杀盗淫啊，那个还有就是说你，比如说你贪啊，你吃太多啊，或者说你衣服啊，你袈裟啊，那个脱钵啊，你可能一人只能有2套袈裟啊，一个钵，两个钵，两套袈裟要换洗嘛啊，那可能一个钵。你要发现哇，你各种袈裟，然后藏着一些不需要的东西，那也犯戒啊。哦，还有什么，甚至包括男女独处啊等等，戒律非常严格。因为古时候那个佛陀啊，对于他的僧团，他管理得非常严格。当时管理那些小众嘛，小众这些比丘出家人，就是要靠严格的纪律。哦，他甚至对于你穿的服装啊，你吃饭的内容，你看他是托钵也有规定啊。然后你甚至你讲法啊，你说法的时候，你穿着你的仪容啊等等，你说话的方式等等，哇，全部，你去请法，请老师说法，这些都有非常严格的戒律啊。所以这个优婆离啊，对于这些东西非常清楚。那当时就有两个比丘就犯戒了啊，犯律行了。啊，并没有讲犯什么戒，但那他们两个呢就很郁闷啊，也觉得很羞耻，说：“哎呀，怎么可能 那个多吃啊，那个明明不该吃啊，贪吃啊，多吃啊，也有可能是不是吃荤啦，或者各种原因啊犯了戒，但是这两个人知道自己错了，啊，就很可以为耻，怎么办呢？他也不敢去跟老师讲，跟佛陀讲，怕佛陀生气被骂啊，那个，所以就来找这个优婆离，优婆离因为最出名嘛，持戒出名，就跟他讲说，哎，优婆离呀，我们两个犯戒了。哦，我们很忏悔啊，这个觉得很羞愧啊，我们也不敢去找佛。那你呀，希望这个愿就是希望请求你啊，能不能帮我们解释一下？哦，我们犯的这个罪，那要受到什么惩罚？要怎么去改啊？哦，你教教我们吧，省得啊，我们到时候啊，我们希望能够忏悔嘛，你教我们，那到时候不要到时候我们这个死了以后啊下地狱，或影响我们的修行。啊，他说优婆离就说啊，那我看到他们两个来找我，我当然就为他们如法解说哦，就照着佛陀所定的这些教条啊，你吃太多啦，你要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啊？哦，你这个跟哪个这个女众啊，或者哪一个比丘尼啊，竟然独处一室啊，虽然啥事儿没干也不行啊，等等等等啊，就为他在解说。那这个时候啊，时维摩诘来为我言，为优婆离。无众生此二比丘罪，当直除灭，勿扰其心。所以者何？彼罪性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。哦，他说我解释到一半的时候啊，哎，这个时候维摩诘来了，哦，就跟我讲说，哎，优婆离呀，你不要再增加这两个比丘的罪了。哦，这两个比丘犯了罪，非常郁闷，心理压力已经很大了。你不要再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了，你就应该就马上当下就把他们这个罪行啊给灭掉了，就除掉了，不要再去困扰他们的心性了。哦，你根本就应该翻篇了。这两个为什么？这两个比丘人家都知道错了，而且羞愧，而且想要改过啊，那么你就应该就根本就 let it go 哦，过去心不可得，那过去的罪当然也不可得嘛。这早都已经翻篇了，怎么还在讲同样的事情呢？哦，3天前的事情怎么今天还在讲？3天以后还在讲，不行的啊。所以者何？他讲了一个空性的角度切入，其罪性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。这一句话，如果你学过《楞严经》，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。没学过《楞严经》，我们今天就稍微讲解一点点那个背景啊，哦，《楞严经》发生什么事情？那个阿难老兄呢，他就去托钵啊，哦，因为啊没有这个修行啊，不懂得空性，就碰到了那个摩登伽女，那个银护里面的一个妓女，那个妓女呢会施展魔法，然后，哦，就把阿难给魔住了，迷住了啊，哦，就在最紧急的当儿，哇，就要失去他的戒体的那个当儿，佛陀派文殊菩萨带着楞严咒去救他啊，哦，所以阿难被救下来了，就开始请这个楞严大法，那么就在讨论，一开始就在讨论那个妄心、意识心在哪里。阿难认为他是小乘人嘛，他认为意识心真实存在，佛陀要破他，告诉他其实我们那个意识心啊，我们那个妄心根本不存在。所以就七处去争心，就七个地方啊去找，问阿难说心在哪里？阿难呢就说了七个地方，他觉得他的意识心是在这个地方，结果七个地方都被佛陀给破掉了，所以叫七处争心，很有名的一段啊，这个楞严经里面很有名一段。所以啊，第一，他有三个处所，就是证明到心啊，也不在内，也不在外，也不在中间。哦，说的心在身体之内，在身体之外，在身体的中间，都被佛陀给破掉了。所以他讲了三处、七处，甚至他讲700处、7000处或无穷无尽如恒河沙的地方，也都会破掉，因为妄心根本不存在。哦，所有一切万法根本不存在，这是很有名的七处真心。所以我们就看在这边，因为这个故事啊，内容有好几处都在讲不在内、不在外、不在中间。所以你要真的要把那个听懂，要给你一点点背景故事。好，这个罪性是不是也一样？万法当体即空，罪性肯定也是当体即空啊。我们所犯的罪是罪的相，那个相貌哦，你犯的那个罪。有那么一个行为，可能也得到了惩罚。最主要是你要能够忏悔哦。一旦忏悔，我就跟大家讲， 必须要能够有宽恕、宽容的这个雅量，尤其是修行人啊，你必须自己要能够修，要有这个雅量，绝对不能因为某某人曾经犯了某一个错误，就算是罪大恶极吧，哦，那个人就算偷了钱，或者盗用了公款，或者怎么样，哦，这个凹了你的老公，或者是背叛了你朋友，我跟你讲。只要这个人心生忏悔，是真正的忏悔，你一定要能够原谅他。为什么？因为罪性当体即空，他的行为，他已经，其实他很重要一个，不是说他有没有受到惩罚啊，因为有了因，一定会有果。但是什么时候可以除去这个因果？就是你当下诚心的忏悔，这是六祖慧能讲的。你不但要忏，还要悔。中国人的文字啊，非常的 subtle，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后来的这些中国人呢、啊，我们中文很糟，所以根本就对于这个古时候那个文字啊，它的那个意境啊，我们是不理解的啊、哦。比如说忏跟悔是根本是两个不同的字啊、哦，是结合在一起要 explain 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概念。忏是什么？忏是说你呀、啊，知道说自己做错了。啊、哦，很后悔，说忏悔，就是说忏，说自己知道自己做错的事情不该做，好、哦，真是不该做。那悔是什么呢？悔是说我再也不做了，我不但知道错了，而且我再也不做，不去犯这个罪。那在这种时候，如果有人能够真心的忏悔，你必须把他的罪给拿掉。像这两个比丘是真心忏悔。这个优婆夷啊，其实他优婆夷，他就应该就跟他讲，你这罪性当体即空啊，你都已经忏悔了，翻篇了，不要去想了，你就继续往前走，曾经犯过的错不要再犯，你就是重新做人，否则怎么可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呢？如果罪是不应该被原谅的，犯了罪必须要付出代价，哦，说没有忏悔，你当然必须付出代价，但是你忏悔了。你还要逼的那个人必须付出代价，那你我就必须付出代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累世累劫都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，我们干了多少的业？你自己回头去看，我们这一辈子，谁没说过谎？谁没动过坏心思？谁没有诅咒过我们对我们的对家？谁没看到我们讨厌人倒霉沾沾自喜？这是我相信，这所有人全部都做过了吧？谁没有看到其他人比我们好而心生嫉妒？有谁都没有犯过这些错？我想不可能。你要是从头到尾没犯过这些错，你就应该也不会坐在这边了。我们都一样。所以，当某一个人啊诚心忏悔的时候，你必须要给他一个机会，一定要给他一个机会。那么前两天啊，不是前两天，就前一两个星期吧，碰到一个那个一个高管，一个公司的老板，很大的公司的老板娘，就在讨论啊，我们就在讨论这个事情，就是说，哎，到底啊盗用公款这件事情啊，或者贪污这件事情啊，是不是到底应该怎么处理？我们就在讨论啊，有那么一个机会，聊天朋友聊天的讨论，当然。大家都一致认为啊，这个盗用公款这件事情或贪污这件事情，如果被抓到就没办法，就法办嘛。啊，这个就没抓到就法办。但是很多时候啊，我觉得这一个领导啊，他讲了一个概念，我觉得对我来讲真的是非常受用。那么对于有一些贪污啊，是上下结构，比如说老板贪污，下面人也贪污啊，两层。有很多时候啊。那如果这个罪证啊没有不具足的时候啊，那你要怎么处理？这个领导者他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啊，甚至我以前没有这么想过。他说啊，我们说道理，如果没有抓到，抓到没话讲就送法办了，没话说了，没抓到要怎么处理？他说啊，我会从宽。对于，尤其是对于下面的这个人，我会从宽。他说啊，如果我看到他啊，其实都非常的勤奋，也从来没有犯过其他的错误，工作也非常的努力。如果就是这件事情，我会从宽。我说为什么从宽？你可不可以跟我讲？他说啊，我有想过。他说上下有很多时候，下面的人是逼于无奈，上面的人拿钱，下面的人啊，你怎么不拿法？有的时候你不想拿也得拿。 如果他其他各个方方面面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员工，如果犯了这件事情也没有抓到，他说我会从宽。他说，甚至如果抓到，如果在我能力范围之内，我会从宽。如果他让我觉得他的确是忏悔了，而且他是一个平常做人非常好，他说你一定要站在对方的立场，因为我们呐、啊、生活非常富足啊，我们呢、啊、没有这个需要。那当然，我们所受的这个也是非常正派的教育，有机会学佛啊，那么旁边呢、啊、也没有碰到坏朋友，也没这个机会，我们非常幸运。他说有很多时候，你真的在那个位置上面，你就被迫去做了你不想做的事情。我一想，对耶，那以后啊，我碰到很多的时候，那我现在比如说我也去上班啊，我碰到很多的时候，我在处理员工的问题，我也要从不同的面向去思考。我不见得一定要都从宽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那做的当然不法的事情，还是得接受一些法律上面的制裁。但是我们在对于身边发生的事情，某某人说了谎啊，某某人骗了谁啊，某某人甚至怎么样？哎，我们说最痛恨的啊，背叛啊，哎，或什么小三啊，或等等啊，我们都要用一个比较宽容的心去。甚至想方设法去多了解一下背后所发生的故事，不见得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。那么，尤其是对方如果已经真心的忏悔，你知道他真心的忏悔，你就必须要给他一个机会，而且甚至你要帮助他，你不要去排斥他、排挤他，你要去帮助他，帮助他站起来，跟他说你了不起，你愿意承认这件，你愿意面对自己的错误，你愿意，而且你愿意道歉。你了不起啊，哦！罪性一空，过去的事情就翻篇了。那从今重新洗牌，重新做人，这件事情啊，这个是我以前做不到的。我以前要看到什么什么，一定哇拖出去斩了，要不然就是怎么样怎么样被做把他给干掉了。哎，现在我觉得我会退一步。用不同的心态去看每一个人的行为。前两天呢、啊，也是我自己发生的事情啊，我就跟朋友讲过，说我去上班，啊，就碰到很多这个，当然有些人就会看到，哎，很喜欢 upper management，喜欢讲直白的就是拍马屁的员工。哎呀，以前我因为我自己很不会拍马屁，我这种话我都就是我就是反正该做的事情做一做，我不太拍马屁，对老板也是，啊，所以就不适合在这个江湖上行走。那么我也不太喜欢拍马屁的员工啊。但那天去上班呢，就看到一个员工，他使劲的在那拍马屁，哎呀，那事情没做完啊，还在那里想方设法要帮我干嘛干嘛。以前的我啊。我真是想说，哇，你事情都没做完，你还在那边拍马屁，你真的是有没有搞错？但现在我心态转了，真的，我觉得修佛啊是有真的会有对人是有改变的。我看到他，我心里想什么？我心里想说，哎，这个人啊，真的也是，哎，真的是够累了，事情都还没有做完呢、啊，都还没做完，还得来拍马屁哦，那领导来了，还得去车前马后的，真是辛苦，真是不容易。以前的我一定搞不好就说他一顿，但是我这次我跟他讲说，哎，没事，你赶快去把该做的事情做一做，我这边你不用管。其实就同样一件的事情啊，也是用不同的心态去看。那么这个东西啊，其实是修佛出来的修养。那大家如果听经闻法哦，真的有在上课，那么有在自己有机会禅修啊。一定要把自己的心量加大啊，哦！你碰到旁边这个不入你眼，或者跟你的价值观不相同，或者犯了错误的这些众生啊，你必须要有一个宽容的心。当然不是说助纣为虐，不是说好啊，你偷钱呐，你再偷更多一点，我不罚你。当然不是这个意思，但是对于心生忏悔的众生，或于逼于无奈的众生。很多时候，他做这件事情不是他想做，他被逼无奈。我们要给予更多的理解跟支持。哦，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。好，再来接着讲经文啊。所以啊，前面是不是讲说罪性一空？那么现在开始啊，他就讲解更多啦。那个维摩诘居士就说：“如佛所说啊，心垢故众生垢，众生垢心净。” 故众生净，心意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啊。如其心然，罪垢亦然，诸法亦然，不出于如。啊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他就说啊，其实就像佛陀讲的，众生的污垢啊，就是我们犯的这些错误，我们这些烦恼，就我们这些贪嗔痴啊，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会发生？就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够清净。其实心清净了以后啊，这些东西就不会发生了。而且我们的心啊，也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。我们的心啊，也是当体即空。这个讲的是妄心当体即空啊。当妄心当体即空，其实我们的妄心当体即空，我们的罪啊也是当体即空，我们的心啊当体即空，我们的罪呢也是当体即空啊，诸法呢也是当体即空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心、我们的罪啊、我们的所有一切的万法都不出于如，都是我们的真如本性的体现，都是真如本性变现出来的。其实所有一切当体即空啊，都是虚晃的、虚妄的，都是在梦境之中，在这个 VR 之中，不能当真啊，罪性一空啊。罪相当然它是因缘所生法啊、所以你犯了某一些罪，你会得到某一些的果报。但是以我们度众生的角度，我们在看这个众生，你不能再把这个罪再加到他身上。我们也不是法官，也不是法律，所以你在看众生，你要必须是怜悯的心去看他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我们不是法律，也不是法官，那个是另外一个法律 system， 那个因缘所生法，那个也不是我们现在管的，由人管的。他犯了罪被抓，他坐牢，他付出代价，那是有人管的。而且当他还在这因缘所生法之中，他犯了某一些因，造了某一些因，他还是会有果报的，这也不是我们需要去管的，这是老天在管的。我们真正要做什么？行菩萨道、哦、你就去看那死刑犯。你看美国不是有很多的那个很多人去进去为他们祷告、哦、帮助他们，希望他们去在 受死刑之前能够得到上帝的这个 宽恕、哦、能够他们怎么样受洗，对吧？其实佛教也有很多嘛，那那些这些上师到监狱里面去关怀他们。那如果说受刑的就该得果报，那大家都不用去关怀了。所以我们呢、啊、并不是法官 法律，我们也不是老天爷，那个什么因缘果报法律受制裁，其实不是我们的事情。我们是以宽容的心给人家一个机会，如果以前没有做到，现在就必须慢慢的要去做到、哦、所以啊，他说如优婆离啊，这个以心相得解脱时，你有够否？那就是说像优婆离已经是阿罗汉了，那如果你的心啊已经清净了，已经得解脱了，那还有染污吗？你还有罪吗？那优婆夷，我言优婆夷说，当然没有啦。所以啊，维摩诘就说，一切众生心相无垢，亦复如是啊。所有的众生，他们的心啊，也是没有污染的，真如本性，是吧？我们说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嘛。再圣不增，再繁不减，或者你再圣，你变成圣人了，也不会更加清净。你变成凡夫，你下了地狱呢，也不会更加污染。那个清净本性，心佛众生无二无别，这个东西啊非常重要。这个是我们修佛慢慢慢慢，你这个心量要打开，你这个心啊要提起来。不要为了一点小事就不如意就火大。你看我们众生还有另外一个习气啊，就是刚好我又想到，包括我自己啊，你去回想啊，我们啊，人家为我们做了十件好事，对我们很好啊，为我们平常很照顾我们，为我们都帮助我们。等到有一天啊，有第十一件事情让我们不开心的时候，哇，我跟你讲，众生的根性是什么？前面十件事情都忘记了，就盯着那第十一件事情，他对我怎么这么不好？他以前对我好，为什么这次对我不好？我不会再去想他之前对我的好，我就盯着他这次对我不好。而且他以前如果没有对我好，我也就算了。他以前对我好，怎么可以现在对我不好？你再去回想，是不是这是众生的根性？很可怕的。如果我们啊有这种行为啊，你要把自己拉出来，你要提醒自己绝对不可以这样子、哦、那个人请我吃饭就每次都要他请吃饭，不行的， 哦，人家帮我，就要每次要继续帮我，这种想法都是不对的，有来有往啊，哦，你要发生，记得前面十件事情的好，那你不要去记那第十一件不好。那当然，反过来，如果有人对我们这样做啊，我们一直帮他，对他好，那么就有一件事情没让他如意，他就火大了。那这种时候啊，我们也不要太生气，你就知道，其实这就是众生的习性啊，就算了，原谅他。因为他是众生，就被无明所障，就不要计较啊。等到事过境迁啊，以后大家说开了就好。这个东西啊，就是修佛以后我们的心量、我们的修为，其实成就的并不是旁边的人，是我们自己。你心量大，你自己过得舒爽；心量小，斤斤计较，什么事情都容易生气，就倒霉的是自己啊。气着气着就开始气病了，不就是这样子吗？啊，所以。好，接下来的题外话，接下来为优婆离，妄想是垢，无妄想是净；颠倒是垢，无颠倒是净；取我是垢，不取我是净。什么意思？这个时候，维摩诘居士就开始再多多解释一下，因为刚刚讲说心净则身净嘛，right？心垢则身垢，那现在就讲到底什么是垢，什么是净。刚跟我们讲说，所有一切的垢啊，垢就是烦恼，就是这些妄念。这妄其实他就说，其实应该这样讲吧，妄念啊，我们那个颠倒分别心啊，先有了二缘，有了分别心，然后呢，还有取我，就是执着有一个我，这所有的一切就是那个垢，就是让我们缠住，把我们如来给缠住的那个染污，那个污垢。那只要倒过来，你不要兴起妄念，一念无明啊，二缘，你不要第一个，你哎呀，就不要起妄念，就不会有那个影子出来。那你看到的影子啊，千万不要以为它是真的，你要想办法倒回去啊，那个影子要把它不要再出来了，千万不要继续看那影子变成真的，变成一根毛出来了。看到毛的时候啊，你要想办法退回到影子。而不是看到毛，你就说哇，这是一根真的毛，我要把它带回家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先晴空万里无云，什么都没有，变成出来了一个影子，然后呢，又出来了，那个影子又变成真的毛，然后你以为是真的毛，然后真的毛之后就分别这个鹿毛、狗毛、羊毛什么毛，然后呢，不但分别，还说，哎，我喜欢这根羊毛，我要带回去做毛衣，好啦，全部带回家执着，所以是要倒。反的操作，执着先破了，然后呢，破分别，最后呢，二缘都破掉，回到那清净本然的那个如来藏。哦，所以啊，那个，维摩诘居士就继续讲，他说：“优婆离，一切法生灭不住，如幻如电，诸法不相待，乃至一念不住，诸法皆妄见，如梦如幻，如水中月，如镜中像，以。”妄想生，在讲这一段呢、啊，就是告诉我们，所有一切的万法，包括罪啊，包括戒律啊，其实都是啊，万法生灭不住，生灭不住啊。这边讲的比较还在形容说，如告诉你如幻跟电，幻是假的，电呢非常短暂。其实这句话就是在形容所有一切法根本无生，不生所以也不会灭，所以不生不灭，诸法不相待。相待是什么意思？互相依存，所有这些万法并不是因缘所生啊，互相依存哦，生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，然后因为这个东西出生了，所以另外一个东西又被生出来了，不是的，绝对不是我们所讲的因缘所生法，什么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此无过彼无，此灭过故彼灭，不是这个样子。不是相待的，其实是一念不住的，是当生即灭的。连你一个闪念这样子的一个 split second 都没有办法留住的。哦，其实讲白了是什么呢？先告诉你，不是因缘所生法，法不是互相相待的，哦，不是互相依存的。再告诉你，其实一念都不住，就是当生即灭。最后呢，再告诉你，其实根本诸法皆妄见，所有东西全部是因为妄想而出的，而是。虚妄有声啊，所以如梦如魇，那个梦是假的， 焰是什么？阳焰就是我们在佛陀里面经常用阳焰来形容，其实它讲的是那个我们去比如沙漠很热，你就看到那个日光啊照在那个沙漠上面会有反光，你就看到哇，因为很渴，又看到一片水，然后呢，当你冲过去的时候呢，就在那个幻影旁边就渴死了啊，水中月，镜中像，是不是全部都是不是真实存在的？以妄想生，所有一切的万法都是妄想而生。戒律也是啊，其实也是当体即空，尤其是罪性当体即空，所有的万法都是当体即空啊。下面一句话非常重要：其知此者，是名奉律；其知此者，是名善解。就是你要有刚刚这样子的觉悟。那才是真正我们所讲的这个奉律，就是你才是真正的在持戒、奉行戒律啊！你要有刚刚的这样子的一个证悟、一个觉受，你才是真正的了解什么是戒律。如果你只是在讲哦，你不能吃荤呐、啊，你不能贪吃啊，你不能男女共居一室，巴拉巴拉巴拉巴拉。啊，你如果犯了这个戒，要得什么样的惩罚？那这个东西是在相上面在讲。这个是二元所生法，当然你在我们今天进入了这个二元所生法，你还是要照着这个规则去做，但是那个不应该是重点，重点是你要了解所有一切，包括罪性也是当体即空，所以你必须，你今天是一个修行，你想修行，你走了修行这条路，你就必须要学会，你要有能力去宽恕。哦，有一些人心量真的大，他连气都不生。那如果我们的心量不够大，真的生气了，那你要学会宽恕，这个很重要。我觉得今天这个是这一节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啊。所以，于是啊，二比丘言，这个刚刚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，这两个比丘就说：“哎呀，善智哉呀，是优婆离所不能及，持律之上而不能说啊。”他说。哎呀，这真的是上等的大智慧啊，了不起的智慧！这个绝对不是那个持戒第一的优婆离所能够比拟的。那优婆离是比不上的啊，优婆离啊是持律之上，就是在持律方面他是上等人，但是他却说不出这样子的道理。那个优婆离比不上，一个是在相上持戒，一个是在体性上面真正的持戒。那个是真正了解空性，了解空性，你就是在持戒啊！啊，你了解空性，你就根本不需要担心你会犯戒，你管他什么戒，你一个都不会犯，你也不需要去知道了戒条。可能优婆夷知道那些所有的戒条，比那个维摩诘还清楚，但是维摩诘才是真正那个持戒第一，而更不会犯戒，他也不需要知道什么戒条，因为他绝对不会犯。啊，我答言就是优婆夷讲说，哎呀。他说：“我又回答，他说自舍如来未有声闻及菩萨能治其乐说之变，其智慧明达唯若此也。”哦，他说：“哦，那时候我就说，除了这个自舍如来，除了如来以外，除了释迦牟尼佛以外，或者除了那些诸佛以外，没有半个声闻及菩萨众能够治其智是什么？攻破或者是超越啊？那比这个厉害。”其呢，讲的就是维摩诘，没有半个人能够超越维摩诘的这个辩才。他说他这个智慧通达，因为是这个了知空性，不二大法，所以他这个智慧、这个辩才，方方面面都在众人之上，也只有佛陀在其上，其他的人根本不出其右啊，这么来。所以他说啊，这个时候啊，两个比丘呢，就马上啊，这个所有的疑惑啊就被解除了啊，就当下就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。这些比丘原来小乘人，没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。那么当下你看，马上发菩提心，当下转大乘，大乘修行法又多了一个日后可以成佛的，多了两个日后可以成佛的众生啊，作誓愿言，他们发愿，而且还说希望所有一切的众生。都能够得到这样子的辩才啊，他说，所以优婆离说，哎呀，老师啊，所以我不认一比问题啊，我真的不行。 好，我们今天呢，就先停在这里吧，我们也不要讲太长了，因为下面一个故事也讲不完。下面一个故事啊，是在讲娄侯罗啊，他是佛的这个出家之前当王子啊，那个时候成亲所生的儿子啊，这个儿子后来跟着他一起出家，讲娄侯罗的故事。然后最后一个故事啊，我们下堂课还有一个阿难。啊，这两个故事都是比较轻松的啊，就是可以一堂课啊就把它讲完，之后呢，我们就会进入这个菩萨品啊。因为有同学问说，哎呀，10个故事讲完，是不是维摩诘要出来了？哎呀，那个还没有哦，还有菩萨品，因为10个弟子讲完，这个小乘比丘不行，那就派菩萨出去，结果还是不行，还是被撂倒，所以呢。我们这个下一堂课讲完之后，进入菩萨品，还有几堂课的时间，我们才能进入到第五品，真正的维摩诘居士才会出场，好吧？那我们今天先到此，大家拿出回向文，我们合掌啊，合十，大家一起回向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普愿净法界，沉溺诸有情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大家晚安，我们下周一晚上9点见，阿弥陀佛。然后《楞严经》啊，星期三晚上开课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 拜 谢谢老 拜， 师， 谢谢老师， 拜拜， 谢谢 谢 大 谢谢 家， 老 拜拜， 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